你好吗？我眼里进了一粒沙。 我了解你的回答，只是句话话，把你的忧愁说出来，让我为你分忧。 时候常常在一起，一同画着小船，陶醉在爱和你。但是我走进结婚礼堂，旁边站的不是你。朋友的感情我依然珍惜。 你好吗？我眼里进了一粒沙。 我了解你的回答，只是句话话，把你的忧愁说出来，让我为你分忧。 是我走进结婚礼堂，旁边站的不是你。朋友的感情我依然珍惜。记得我们两小的时候常常在一起，你同划着小船，陶醉在爱河里。但是我走进结婚礼堂，旁边站的不是你，朋友的感情我依然。